太匆 生活，思念深是折磨。

碎，沉醉微醺的睡。 哦，当邀约依然憔悴，我举杯，饮尽了风雪。是谁打翻前世规？惹尘埃是非，骗自觉。 失去。 渐渐埋下，想烧伤你。有你这样的知己，携手前进。 温柔不是美的

手，勇敢地面对呼吸的风，伤心总是带不走痛，有时候